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考第三次啦！呢一節咧，首先要多謝阿泰博同埋阿盛眼啦，因為我知道你兩個都好攰噶啦，就即係應 唔係好攰啊，瞓三十零四十個鐘頭，瞌咗兩個鐘 咁但係咧都即係情商佢哋咧同我做埋呢半個鐘頭節目啦。呢度亦都趁呢個機會去多謝埋你哋嘅，因為我知道你好多其實都冇一點瞓過嘅。咁但係今晚為咗即係去撐阿鬱敏同埋撐葉普城咧，大家都不被疲累啊，走上嚟。就係、是、因為咁，所以我呢番説話咧，就係、是、其實係同你講嘅。就今次上到喺呢、這個選舉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好多係外國翻嚟嘅朋友。咁嗰、那個地方咧，其實我要講一講嘅，包括有台灣、有日本、有瑞士、有紐約、有多倫多、 澳洲、 澳洲 全球數得出嚟有。 係啦。由於呢個原因咧，我相信咧今次呢個選舉嘅結果咧，即係我好坦白同大家講，係有啲特登買張機票翻嚟投咗票同埋幫我哋手嘅朋友咧，係未必開心嘅。 嗯。 甚至有 complain 啊，不過唔係直接向我本人講。咁所以，我喺度咧係要向佢哋或者即係代表即係成個嘅選舉團隊，佢同你講對唔住。有時有些事是、不能盡人意的，但是主觀上我們是整個過程都是盡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如果你看到說、有些朋友他不開心，你要了解，你要理解這件事。有些人打了十幾個小時回來一落機就去幫忙。 有啊，我今早在、選、點票中心就是有位支持者，他特登飛回來就是停留一天，跟住之後就即刻就飛走。咁佢係非常之沉重嘅，本身都有諗住啊，都嚟到嘅時候揾你哋影相，但係都即係冇心情影相啦。咁其實係好理解，因為嗰刻我都冇心情。 係啊。 不過即係我想講嘅係啲幾個啲半年啊，即係事實上啲半年咧，其實唔係話啲海外嘅支持者真係翻嚟一兩日投個票咁簡單。喺新西咧，其實有幾多手足咧？是真的回來是幫了選舉工程，幫了一個月兩個月，有些甚至是即是騙了個老公，騙了個老公回來香港，在香港幫選舉工程。那這些是令到即我都非常之感激這麼多位。那雖然我們即是叫做五區今次是即未能盡如人意，那但是調整之後嘅話，我相信無論大亨啊，或者啊教主啊、國師啊，我哋都會揾到自己嘅天地，本來就有，即係佢哋各人範疇嘅天地本來就喺度。咁大亨嘅喂，佢係傳媒大亨嚟，你應該佢係做傳媒嘅，即係一開始去參與呢一次嘅選舉，即係講翻轉頭，其實即係手足之間都有唔同嘅睇法。有些都會覺得其實是不是要去再選呢，定還是就是你專心搞好血時報呢。但是由於即一切一切都是為了推動整個全民制運動，所以最尾我們都會認為就是不如大家放低一點一些自己的夢先，再推一個更加大的夢，就是一個全民制憲。去到現在我想我接下來的即四年呢，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將我哋講嘅全民制憲變成一啲具體嘅嘢出嚟，即係話基本法有啲咩嘅條文係要修改，要係好具體去修訂，即係45条啊、第5条啊、158条關於釋法啊諸如此類好多呢啲條文。四年呢啲四年裏面一定係要有一本由我哋由香港人嘅角度去寫嘅基本法，亦都係可能會成為即係某一類型的，即係可能零八憲章啊，呢啲嘅形式去出現。咁最少呢一個係我整個任期裡面係必須要完成嘅嘢。至於你話即係具體一啲嘅即係政策嘅倡議或者推行嘅話，要睇個別能唔能夠同其他啲即係 共同理念的政黨去討論，即譬如 取消普教宗，或者是要即是普教宗是必須是有檢討，即是檢討很溫和，即是取消普教宗，這些一定是會做，還有其他的政黨都有說過他們都一定要處理這件事。咁係咯，大家俾啲時間我，會喺呢一個月裏面做好多要做嘅嘢 啊！有排你做啊！嗱，頭先講咗嗰個即係喺外國翻嚟啲俾義工個心聲咧，我係想好強調一樣嘢咯，即係而家去到呢個情況，我諗大家心裏面其實都唔好受嘅，我諗特別係今日嚇，但喺我哋嘅立場嚟講咧。我哋冇可能因為呢個選舉嘅結果而灰心嘅，反而調翻轉頭，我哋而家更加努力。咁我解釋俾你聽點解要係咁樣？起碼有一個今日即係我今朝早好多呢啲咁嘅 PM 俾我啦，其中一位即係我唔識嘅就講 The show must go on。The show must go on 係唔單止講呢個 show， 即係呢一個節目一定要做，係成件事一定要做落去。成件事要做落去嘅原因係咩咧？係唔單止政治上嘅原因。所以我以下就讀一段，又是我今天收到，又是不識的，即係呢位朋友咧就應該是日本嘅，咁我讀一讀俾聽，係究竟即係點解我哋咁強調，就係我哋而家唔可以放棄。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們，我之前是一個垃圾人，賭錢欠債，不上進，什麼壞習慣也齊。後來去了日本上班，一個人在異鄉，聽了鬱敏一個棟篤笑，悲從中來，大哭一場，之後生性做人到現在。如今看到他又一次被自己人搞，不知如何说好。希望你可以把这段信传给他听。他影响了，他影响的人成千上万，影响深远，一时得失急根本不值一提。嗱，呢个系讲到一个咩情况呢？譬如我哋做呢个台，我哋做呢啲节目，唔系纯粹我哋推动紧一个政治嘅诉求，或者一个政治嘅运动。在我哋做節目嘅入邊，或者鬱敏去佢做自己嘅節目，甚至我哋其他嘅節目，佢俾到一啲正在好失意嘅人，或者喺生活上迷茫嘅人一啲方向。呢個係唔單止呢位即係觀眾 PM 俾我嘅。嗱，咁有少少唔好意思啊，我其實未徵求佢同意去讀出嚟嘅，但係而且我亦都未講俾鬱敏聽，但我想第一時間講俾你聽，就係而家其實我哋負緊除咗個政治責任之外。我哋仲負責緊一個責任，就係俾大家一個鬥志去生存，去繼續奮鬥落去。所以我哋係唔可以喺呢一刻，因為呢一個選舉結果而我哋都自暴自棄。所以一定我哋而家係繼續去夾將呢個台做落去，甚至做得更加好。呢個係唔係單止話我希望我哋純粹淨係一個政治運動嘅產生作用？我仲希望喺個社會上、文化上，我哋仲推進，令到大家感覺到喺生活上更加充實。同埋更加美好，呢個亦都點解我哋喺外國嗰個影響力係反而遠比喺我哋香港強嘅嚇。成個情況咧，去到今時今日咧 ，My Radio， 如果我純粹講個台嚟講咧，佢已經冇得退後啦。即係趁住呢個機會，英文走咗之後，我亦都想提一提大家。即係頭先我哋都盡量唔想講啲悲觀嘢，但係一直大家要即係想講一個好嚴峻嘅事實。就是當鬱敏喪失了呢個議席之後咧，事實上呢個平台咧會有可能出現極大的政治打壓。事實上在他做緊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已經有不同的打壓噶啦。但是當冇咗呢個位嘅時候咧，四方八面的壓力或者呢打壓咧係變本加厲嘅。所以去到呢個時候，唔單止我哋自己本身要好堅持，要繼續撐落去。我哋都希望你哋繼續撐埋 radio， 同埋撐鬱敏，更加重要係撐埋泰博。咁所以咧，往下落嚟咧，希望唔好因為阿鬱敏一定有一段時間咧，佢要沉潛，而你即係亦都放棄咗呢個台。 唔係少得，我覺得大家少擔心啦。教主唔會沉潛好耐噶，我台不住啊，肯定係先開翻龍門陣添啊，分分鐘。即係咁講， 唔係咁啊！阿泰博講呢個有佢理由嘅，就因為時間充裕咗。 係啊， 即係以前咧，其實就好做好多嘢都好倉促嘅，即係因為我哋喺後邊，我哋知道啊。譬如話做節目咁樣，基本上佢上到嚟，咁我哋 都開麥 就開麥㗎啦嚇。咁如果你話佢即係再有多少充裕嘅時間去諗下構思下，咁其實可以做多不同類型嘅節目嚟嘅。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我自己覺得佢有咩適宜去即係講俾大家聽咧，就除咗歷史之外咧，其實佢應該開呢個新聞課程嘅。 嗯， 嗱，仲有新聞課程呢樣嘢喺而家啲即係喺去到香港或者甚至全世界嗰、那個傳媒生態咧，基本上一個即係夕陽工業嚟噶啦，特別係印刷媒體嘅即係記者啊。但係咧，如果講到佢嗰代人做記者或者做傳媒嗰種咁嘅原則或者係一啲經驗咧，事實上係可以透過一個好具體嘅，即係例如一個大概 My University 咁嘅形式去話到俾大家聽嘅。咁我就希望我說服到佢，即係話如果將來佢稍為剩低落嚟嘅時候咧，去做多啲呢啲咁嘅即係類型嘅節目。咁另外一個我想提咧就係阿鄭錦滿啦。咁由我認識佢開始咧，其實咧我係睇住佢不斷進步緊嘅，係呢個進步過程咧，去到琴日咧，我係非常非常之欣賞。就基本上其實你爭少少就係今屆嘅立法會議員，下一屆嚟緊呢屆立法會議員。 而家睇翻票數就唔止少少啦，咁但係即係開頭都有。本身即係揀港島區落去咧，其實都知道係一場硬仗啦。同埋我見，譬如好多人而家會批評，或者當時我決定話加入熱血公民落港島區出選，已經會講話啊，你用熱血公民個牌頭落去選係可能會有個負分啊，或者成咁。其實我想講，絕對唔係咯，因為即係當我企到喺街嗰陣，根本就冇人認識嘅。 系 啦，即系所谓即系四眼哥哥，就算喺网嗰度，根本个影响力都 唔系因为你参与咗嗰个雨伞运动，有啲人识你嘅，事实上见过你一眼咧，第二日已经忘记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呢个就反而，但系反而呢个其实可以是一个好处嚟嘅。好处嘅就 系 对一啲人嘅既定嘅观感，佢可以喺短期之内改变到。即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譬如对阿达嗰个观感有颇多嘅既定嘅睇法。 系。 咁呢個係佢選舉嘅難度嚟嘅，但對於阿泰同埋阿四眼咧，我覺得佢哋潛質係，即係阿泰固然已經贏咗添啦。其實基本上佢選舉係相當之好嘅素材嚟嘅，好嘅素材就係話你好多過去嘅嘢，你係可以好短時間之內，你可以重新調整過。 嗯嗯、 你唔需要話累積一啲好長嘅一啲包袱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成個選舉過程嚟講咧，即係儘管話。即係喺港島區嗰個你話頭先話嗰票數差相差都有一段啦，但係我覺得成個選舉工程係成功的， 即係以一個我諗即係半年時間去， 半年時間 去標一個知名度，尤其是喺港島區，根本個個對手都係好高知名度啦，咁樣咁就其實真係全靠熱血公民啦，同埋過往幾年我哋去建立熱血時報呢一個新媒體嘅平台，因為主流媒體完全封殺我哋嘛，我哋唔靠。 哇！呢個封殺啊，哇！真係 我哋即係譬如去報新聞報我嗰陣，佢唔會寫熱血公民鄭錦滿噶，寫本土派 嗱，遲啲 算噶啦，最多都係。 十年咧，我會講一樣嘢嘅，即係而家已經講咗啦。呢十年咧，其實係一路俾傳媒封殺嘅， 係啊， 一路都係啊， 係 即係你好難想象一個。即係咁嘅機構，即係佢都唔叫少人聽啦。係十年之內咧，你係揾有張報紙講過埋呢條個名咧，都難噶。 係。 咁點解我提呢個咧？就事實上今次呢個選舉咧，佢有一啲先天嘅限制。個限制就係唔應該由出自我把口，但係我亦都冇喺度講，就係 my radio 呢度。即係由於你喺呢個台入邊，好多外邊嘅一啲即係傳媒，佢會變相係抵制緊你噶嘛。 咁你好簡單啫嘛，我喺譬如有線論壇，我質何君堯咁樣啦。你喺主流媒體嘅話，你唔會見到喺有線論壇我質何君堯嗰段片段嘅。 嗯， 即係完全冇報道喺有線論壇係關於即係周永勤退選嗰件事。 嗯、 即係有報退選，佢有引用到其他嘅泛民嘅嗰個派系或者說法嘅候選人。但係當中當日最重要嘅，譬如我覺得最重要的就係我梗係我同佢之間嘅對話啦，冇完全冇喺主流媒體出現過。咁但係即係我會覺得點講都好咧，由結果嚟睇嘅話係我哋輸咗嘅。熱血時報 My Radio 喺對住主流媒體呢一次呢一役 呢一戰役 呢一次戰役係又係再輸咗。咁我諗亦都係因為咁嘅話阿大亨啦，佢會係花更加多嘅一啲嘅精力去經營熱血時報， 咁呢一樣嘢都我相信係佢即係畢生嘅即係嗰個志業嚟。係，咁我係期待， 同埋呢一樣係一路冇停過啦。即使我哋開展咗我哋嗰個選舉工程，《耀時報》係即係開埋呢個五間節目國立大台咁樣樣，咁可即係可以見到其實一路我哋做緊嘅嘢係唔會因為咗做選舉工程而放低啦。除了《熱血時報》的經營之外，譬如另外一些抗爭的行動，我們也不會因為、啊、會不會要考慮選舉的形象等等而不去參與，我就不見到有了，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沒有欺騙到、選民，我們做的事情，我們推動的綱領也都不會特別將它包裝成很容易入口樣 去做。我們一開始講緊公投制憲運動就是講緊這一樣嘢。所以一開始很多人都會覺得我們那些 reach 不到我們的選民，但為什麼不講一些輕輕輕輕的議題啊，是啊，都學下人家講一下全民退保啊，那些這樣 免工退保啊， 即我們不會做這些事情，我們是即做人最重要正直，我們想推動的是什麼就講給你聽是什麼。 雖然、都即聖眼講了、啊、是這樣，但即我想提醒大家啦，其實咧，嚟緊嘅即係日子咧，大家唔需要灰心嘅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咧就係跟住落嚟，大家其實可以睇睇，簡單嚟睇睇，即係嚟緊呢屆立法會入邊嘅議員嘅表現。 係 嚇，呢個表現係咪即係重複翻？譬如喺選舉論壇入邊，大家見到嗰啲嘢，又甚至話連一啲即係簡單嘅議會嘅一啲程序甚至常識都冇咧，咁樣即係只要有翻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而大家關心到咧，其實大家會知道咧，就係鬱敏過去嗰八年係唔會白費，因為嗰個已經 set 咗個 benchmark 俾大家，你做議會係點做法？ 你俾壓力我台長， 我梗係俾壓力你啊，大佬，我唔俾壓力你，即係點對得住嗰十五萬票啊？ 咪靠住嗰個 benchmark 咁高 哦，你唔好啊！即係你雖然你當講笑，但係呢個係。好多人對你的期待，啱嘛？ 哇！ 唔好走低啦， 係啊！ 咁你 知嘅，知 你估下一屆立法會主席係邊個？ 葉劉淑儀 喎， 葉劉 嗱有咁樣嘅嗱，估咧就即係水時間啦，講埋先啦。呢個人一定唔可以啱入去嘅，佢一定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嘅，佢亦都唔可能泛民嘅。嚇，咁你剩低有咩揀？你其實睇到啦。不過如果你話係葉劉咧，佢個主持嘅質素咧，應該同阿曾鈺成都相差頗遠。 立咗佢之後真係冇乜 冇啊！冇啊！冇我 即係至少佢係熟啲政府規條嘅嘢。 我都諗過一排㗎，但係而且我諗呢樣嘢係之前已經諗開㗎啦。 因為你話民建聯都換班啊嘛。 係啊，係啊，因為今屆靚好多啊。 係啊。 即係差唔多可以講話開始一個 年齡上靚啫，心態上亦都好似係即係五六十歲㗎啦。 咁你入去就見識一下啦。OK， 我見識到啦。 嗱，除咗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即係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留意，亦都係一個即係相對比較樂觀嘅即係可能性嚟嘅。即係去到過咗立法會選舉之後咧，跟住嚟緊咧就係下一屆特首嘅。 哦，係啊，幾個月。 呢個選戰咧。我相信同以往的選戰是相當之不同的。哪吒嘢、污糟嘢全部都出曬嚟嘅，即係喺呢段時間會發生一啲乜嘢嘅一啲我哋意想不到嘅事件咧。其實大家就唔好用翻四年前或者五年前嘅心態睇。即係我上幾一個月開始我已經講過，即係上兩禮拜已經開始講過，香港到今時今日咧，佢發生嘅情況就係你每朝起身你都見到一啲意想不到嘅嘢。選舉已經係啦。戏选我以前未听过喎， 咪直播戏选呢样嘢，喺个 论坛嗰度讲，仲喊啊咁样。 系啦，嗰次咧，你记唔记得我做节目，我咪讲咧，我同阿米生同阿锦做节目，我咪讲啊，唔知道到其时会唔会有人戏选，跟住话不如你投票俾边个啦？咁你哋讲话嗰个系犯法噶嘛？ 系啊， 佢即刻做俾你睇啦，佢即刻做俾你睇嘛。 黐线嘅啫， 系啊，即系所以剩得落嚟嘅日子咧，就头先我哋第一个，即系我第一次已经讲啦，就系。香港是處於一個非常不尋常的時代，即這個時代呢是我們以往的遊戲規則是全部不適用的。其實現在在文化上香港人出現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大部分人都假設 我哋喺具體生活上，我哋喺政治上，我哋社會上個遊戲規則都仍然喺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前，但係實際上改咗啦。而我哋用舊一套再去而家做而家一套新嘅嘢咧，好多時我哋係會撞板嘅。但係仲有好多人，好多人唔自覺呢樣嘢嚇。呢樣嘢就係我哋希望聽我哋嘅台，或者接近我哋嘅政治理念嘅規則度，就係你要知道。香港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在社會上是改了，我們要改，我們不是適應這 這種新遊戲規則，我們是要將它改變成香港人自己能夠控制到、自己能夠掌控到的遊戲規則。這個特別在政治上我們要需要這樣做的。而 MyRadio 這個台呢，我之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要繼續下去呢，事實上我們日後跟著下來做的節目，儘管我們這裡已經沒有了一個即係鬱敏踩場呢度冇咗一個議員喺度，但係我哋仍然有能力去堅持做呢樣嘢，去話俾大家聽，香港而家係處於一個乜嘢嘅情況，而呢個情況係要令係要大家去堅持做啲咩嘢，而選改只不過係其中一種方法嚟嘅啫。日後你估計仲有冇街頭抗爭咧？我話聽一定有。而街頭抗爭嘅時候，事實上大家睇到四眼。他已經發揮一個很強的作用，不過他好的地方就是他穿起西裝帶呔上來，你是完全將那個就是是完全可以將他改變了的。那麼聖雅娜，你靜下來，你自己對在自己做這個台，或者你未來跟著你想著怎樣，有什麼打算呢？ 都是引用教主一句說話啦，就是尤其是年輕人要讀多些書咯，真的要讀多些書，還有讀好些書啦。因為見到好多而家其實真係十幾歲，而家見到好多，尤其是最近港獨嗰個議題啦，喺中學嗰度 蔓延緊， 有好多學校都自己成立咗一啲即係本土關注組咁。但係如果冇一個好嘅根基咧，其實又好難去將嗰個論述係去繼續develop 落去啦。咁都係勉勵大家，同埋勉勵自己讀多啲書。 其中一個咧，你可以即係體驗到呢種咧，就係個節目咧做得更加好啲，即係俾多啲一啲時間去準備，去做嗰陣時候能夠即係簡單用翻你平時，譬如話你要上選舉論壇，即係你諗下嗰陣時你有講嗰啲咩，其實後來要 elaborate。要擴充，其實喺個節目入邊都要反映翻出嚟噶嘛，係咪啊？咁嗱，最後想問阿泰啦，因為跟住我有一個口號撐泰國嘅 ，OK， 就係見過研習班，跟住個路向點啊？ 係喎，未諗啊！喂，因為咧，我都要多謝阿近，同埋都係冇，即係都抱歉啊！喺呢一個月咧，最尾呢一個 全部唔見你啊？ 唔係啊，四個禮拜啊，每晚每逢禮拜四晚都喺呢一個論壇錄影。近乎是中正晒，即是做建国研习班的时间。 洗楼是大街站。 是洗楼大街站论坛录影。今个礼拜我再跟阿近倾一倾，看看怎样调整个节目。 即是做的嘛。 做。 哎呀别哭了。 都要调整一下的。因为。 不是你做真的做长一点吧。 唔係做長啲就睇情況啦，唔係因為始終即係建國人集班呢個節目，我同阿近即係去做嘅時候都比較係偏向政治向嘅，咁其實都係有一特定嘅一啲嘅即係支持者會係收聽，咁但係我自己都會面對一個情況，我怕咧嚟緊呢段時間係。好忙，我好怕呢樣嘢，我驚處理唔到好多範疇嘅。 唔係啊，你話忙咁，你教職嗰度點啊？ 聽日要上堂，其實係我其實我要翻學嘅啫。咁啊，聽日就會翻去傾。 聽日翻去仲要翻學 啊？聽日翻學，聽日翻去傾啦，要翻去翻學，翻完學之後再要揾即係系主任去傾一傾嗰個安排點。 佢唔敢炒你噶啦。 炒議員， 佢唔係即係唔單止唔敢炒，佢炒你係冇意思而家。 冇意思，唔係有意思㗎，有意思。係咯，聽日我會即係傾一傾學校安排。咁其實都係嗰啲即係例牌嘢嘅啫。 嗱，我就保證一樣嘢，劉國章、 劉炳章好憎我咯， 唔敢寫大字報噶啦，因為佢寫身就即係鄭松泰議員啊嘛， 尊貴的 鄧出鄭松泰議員啊。嗱好啦，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因為實在即係今日大家都好攰嘅，我哋最後尾都係嗰句撐泰博。 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曬。